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六十集。 怎么不跟我说？ 韩听竹皱眉，责怪中写满了滋味。阿音最是会哄他，只是平日里大多不怎么顾忌他的感受，最后便都是韩听竹僵硬地上前求和。韩先生可是大忙人呢，我哪能每天缠着你陪我？ 我竟不知道你这般明理。 天知道，他多希望阿音不讲道理一些，可刚才遥遥相顾的情景太过温存，他现下还满目柔情，韩听竹亦不忍破坏。听竹，不要阴阳怪气，我听得出哦。进了房间里，好大的包厢，正中间花驴木桌坐满，还有带着女人的。现下见阿音进来，面上的笑容隐隐约约带着些尴尬意味。阿音倒是不介意，脱了大衣后先露了个无害的笑。听竹怕我冷着，非要我上来，不会拘束着各位老板吧？不然我先喝一杯。说着就要拿韩听竹的酒杯，他自然是徐徐拦着，面色仍旧是那副黑脸。那些老板哪敢让韩听竹的太太罚酒，一个个都开口阻拦。阿音意思着小酌了口，味道不错，十年陈的花雕，还有的人酒杯里放着细姜丝，庆幸韩听竹不喜。这下软硬兼施的一通举动，别的老板也不再顾虑，该说什么便说什么。韩听竹左手随意搭在下面，便习惯性地放在了阿音双腿交叠的膝头，有些不自觉地摩挲。那边叫不上名字的老板还在侃侃而谈。 我就说，红社的鸦片和人口生意不能交给日本人，他们是侵略思维，不懂怎么从中赚大钱。 可不是，光说韩先生手里买卖，一年的盈利可够支撑半成军费，他们这些猪油脑袋不懂啊。 不是没办法吗？一直施压不断，那帮人的秉性你我还不知啊，不给块肉你能跑得掉啊？ 阿音微微低眸，听他们现下语气夸张的大胆放言，腰板可是挺得够直，再加上个个身边带个外面养的小老婆，底气更要足上几分，逞的是真正的男人气度，真是戏好过温素衣。一圈的人轮番说上几句，还得要好久才是个完。韩听竹大多时候不言语，顶多微不可见的点头。阿音状若无意地凑近他，忽视粘在自己膝头的大掌，在他耳畔低语： 我这座位刚刚可以做女人了，你这手倒摸得很是娴熟。 韩听竹听罢默地笑了声，这笑对于旁人来说太过莫名，一时间一个收声接连收声，偌大的包厢忽然静了下来，诡异的可怕。韩听竹却有些开心，笑着点了支烟放在两指之间夹着，对向刚刚最后说话的那人： 郑老板，接着说。 话语声重启，他便公然开小差，轻身挨向阿音，手掌整个包住他左腿膝盖再收紧。 只有你，我为何娴熟你还不知道吗？ 阿音自然知道，可他不说。当初码头旁的破屋日日都是闲腥气息，一张板凳两人坐，年轻气盛的韩听竹每天想着同人争地盘，大抵还要脑袋里过几遍刀刃砍对方哪里才最快一击毙命。他吃饭迅速，阿音恰恰相反，本就没几粒米，他还要解两半往嘴里咽。他从不催，男人想男人的事儿，女人吃女人的饭，长久都是这个画面。隔着屋子洗不干净的窗，你看不到一只脚踩在板凳上的韩听竹，手是扣在阿音膝头的。原本他只是在想事的时候才这般，后来好似成了依恋阿音的标志。与阿音来说，同不经事的孩童搂着你的腿撒娇磨蹭没什么分别。他自也知道，韩听竹只同他一人这样， 短暂出神，眼神如丝妩媚，兰花指点他衣领处露一截的脖子。你呀、啊、真是不知含蓄。烟灰抖落，落在盘子里，眼尖的侍应生赶紧上前换了下来，他桌下的手渐渐游移，是真正的磨磨蹭蹭。 嗯，不止。 两人旁若无人地咬耳朵，韩庭竹本来话就不多，自从阿音入座更是一言不发，有年纪长些的同他还算敢说话，不由得。 韩先生同太太真是亲热的紧，羡煞我等哟。 阿音笑着看过去，心里却是在冷哼。 哼，你在外面帮女人，有何脸面要夫妻情深？ 韩庭竹倒有些愉悦，同人说话都带了些笑，因而那些人瞧着态势不错，都要借机说上几句，毕竟都已经在心里默认了他受日本人照料，不论战争结果如何，眼下奉迎着总归没错。 我听说韩先生在码头的时候就与太太在一起，这一晃十年光景，真是不易，不易呀、啊！ 韩先生可是痴情得很，哪里像我们啊？ 可打算要孩子了？结婚都一年了，韩先生定也想有个后吧。 他们几乎个个儿女双全，太太操持着家事，男人们在外面应酬放荡，花天酒地，还要以关怀的口吻来催你生子，真是可笑。阿音听了孩子两个字，笑容短暂地僵住了下，随后做出不愿多言的含羞举动，那手掌仍旧在撕磨，他面色不变，开口应答。 眼下上海太乱，仗何时打完，孩子便何时有。 韩先生真是心系国家，高风亮节呀、啊。 对着看起来亲日的流氓夸出这种话也是不易，阿音甚至觉得他在骂韩庭主，只觉得这一桌子的人个个暗藏鬼胎，没有真实二字可言，虚虚假假的。直到九点钟，人人喝了个半醉，还有摩登的年轻老板要接着去大上海跳舞。阿音淡笑不语，韩庭主酒量实在是没比他好到哪儿去，他没喝多少，韩庭竹喝得确实，脸颊都染了些薄红，实在与平日里的冷面模样不相符。旁边还有人念叨着， 韩先生今日给面，喝了不少。 给的不是他们的面，给的是阿音。一路无话，夜色一点也不静谧，外面街道依旧人来人往，这是上海滩最热闹的街，灯光都彻夜不眠。到家已经九点过半，唐三抱着檀木盒子，阿音想得到那是什么，却没多看。韩庭竹步伐不乱，许是指头脑略微有些重，意识倒还算清醒。盒子放在书房里，唐三走了，他们坐在沙发上等人送上一杯醒酒茶，阿音立在旁边看着。韩庭竹何以至于这般开心？ 不过是在喧嚣街道与你片刻相望，不过顺势上楼陪你打发一场应酬枯燥，不过任你不安分的手放在膝头罢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